这是当妹妹为 Live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唐氏三百寿，更杀对这百一只偶寿。王春爱过张文秀在的平嘴，行山转长锤，秋水日自现。家将柴木挂，灵荒听磨声。斗套而落日，河里解勾引。福德积而罪，狂歌傲了哉。永别。搜 LiveVox 的录音都是公正搜解。